我从南面走到北面。 不知确实从来没这样甜蜜，然而害怕最后你说永远不，我明白我们没有明日，和你时间短，怀着各的意愿，在这夜却交换宏愿，一边讲话一边显劝，明借你让我被成全，一边想得到之后放进了心间，一边只想倒数时间，毕竟天色已灰蓝，一边想得到之后放弃了彼端，一边想可得到明晚，发梦容易同梦太难，磨着你望聆听你的故事，前面后拒绝完事，床头上快乐何价，快说我知，抱怨后要沉睡太容易，求你为我好，持续爱多个月，但枕头却不易，身边望北京飞雪，沉重到还当是乐园，一边想得到之后放进了心间，一边只想倒数时间，毕竟天色已灰蓝，一边想得到之后放弃了想得到之后放弃了平淡。